点，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汤爷转身想走，十只两腿站得发麻，身子一打软，脚下一滑，哐的一声，把门口的花盆给碰倒了。紧接着听到陆小霞在屋里喊了一声：“ 谁？什么人在外边？” 汤爷心说不妙，他猛然想起陆小霞讲的话：凌晨是贼频繁出没的时候，是不是他把我当贼了？汤爷不愧是汤爷。就在这坎儿上，他灵机一动，换了一种语气，对着门缝轻声说：“ 是我。”“ 你？ 汤爷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 你不是今天要出远门吗？昨天晚上喝酒了，我怕你睡过头，叫起儿来了。”叫起儿是北京土话，早晨有事儿怕人睡过缩，提前把人叫醒的意思。陆小霞在北京生活十多年，自然懂这话。 谢谢你，我是10点多的飞机，来得及。昨天是有些累了，我想再睡会儿。再见哈。 陆小霞说完，不再言声了。看来，她真是困了。回答的还算得体，没有栽面儿。汤爷这会儿已经把到陆小霞家干嘛来的动意给忘一边了。困劲儿上来了，他望着蒙蒙亮的晨光打了一个哈欠，扫目搭眼的回家睡觉去了。汤爷睡到9点多才起床，脑子还想着陆小霞。出门到他家门口看了看，屋门已经上了锁，看来他已经去机场了。汤爷吃早点的时候，眼睛扫到了桌上的台历，抬眼一瞧日期，这才想起自己在饭店请事假快一个月，该去上班了。巧劲儿的，头三给他手机打电话，说上午到家里来看他。来吧，正想到饭店找你去呢。汤爷脾气各色，真正能过心的朋友不多，当然能让他看得上的人很少，陶三算是汤爷可以交心的朋友，所以几天不见他，心里还有点闷得慌。汤爷看到袋子里有两瓶酒，乐了。陶三来之前又到超市给汤爷买了几袋子吃的。哎呦，跟我你还这么客气。陶三还想着汤爷的肋条骨，关切地问道：“ 实在抱歉啊，汤叔，参加安保工作培训走了半个多月，一直也没来看您，身体恢复得怎么样？”“ 托您的福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” 汤爷把这些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大概其说了说。当然跟陆小霞见面的事儿，在陶三这儿他就忽略了。陶三比较关心的是这事儿。哎，英国女王宝石丢失的事儿，派出所没来人再找您吗？哎，有打上次我从派出所笔录之后，他们一直没动静，也再没人来找我。不会呀，按说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丢了，这是大案呢，怎么会没动静呢？是啊，我也纳这个闷儿啊。得了，那我回头啊问问他们怎么回事。不过对于您来说，没动静也是好事，省得呀给您添乱玩。可这毕竟是党的事儿啊，东西是在我这儿丢的，怎么着我也得吃瓜烙不是？哎，您别主动给自己背雷，公安部门不是没找您吗？您呢就踏踏实实的该干什么干什么。陶三笑着问道，汤爷什么时候上班？明后天吧。陶三跟汤爷又聊了一会儿，说了一些提己的话，起身告辞。汤爷觉得跟陶三聊天总能找到一种难得的归属感，因为陶三是陶希明的儿子，汤爷见到了小陶就仿佛见到了老陶。汤爷跟老陶在一块工作的时候，老陶是他师傅，又是车间主任。他那时年轻，心里有什么事儿都跟老陶念叨，老陶像是随时把着他的脉，而且拿着开心的钥匙，不管他汤爷心里有什么打不开的锁，老陶都能给他打开。现在见到陶三，他也有这种感觉。陶三的话不多，但受听，三言五语便能说到他心里。是啊，凭什么要给自己背雷呢？虽然那东西是在我这儿丢的，但公安局的人并没有找他的麻烦，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见到陶三，汤爷把一切烦恼的事儿都忘了，甚至昨天夜里跟陆小霞纠缠的事儿也风轻云淡了。中午汤爷到改楼跟那几个酒腻子喝了一个痛快。那天票友老杜还借着酒劲儿唱了一段四进士。老杜是小旗子爸爸的朋友，60多岁，对汤爷比较服气，每次见到汤爷总要捧他几句。您瞧咱们汤爷啊，什么时候都是大老板的派头，到这小饭馆喝酒那不能叫喝酒，您这叫体察民情。一番话把大伙都逗乐了。汤爷在一边听着心里美滋滋的，似乎从他的话里找回了爷的感觉。他冲小旗子说，今儿啊老杜的酒钱结到我账上。汤爷喝得挺美，晃晃悠悠出了改楼，走出去没多远，前面走过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横着膀子突然朝汤爷身上猛撞过来，汤爷没留神被撞了一跟头。这时从路边跑过来一个小伙子，帮着撞人的小伙子把汤爷扶起来。 大爷没事吧？ 嘿，人都让你撞倒了能没事吗？走大爷，咱们到路边看看去。 两个小伙子一边说一边扶着汤爷往前走。汤爷摆了摆手对这两个小伙子说， 得了嘿啊，没事，走你们的吧，往后啊走道留点神，别这么猛张飞似的啊。 谁知汤爷的话音还没落，他身后开过一辆汽车停在路边，两个小伙子把汤爷往车身一推，车门开了，一个小伙子伸手抓住汤爷的西装往里猛地一拽，那两个小伙子顺势往起一推，汤爷被带上汽车，司机一踩油门，汽车马上开走了，整个过程只有2-3分钟。汤爷的酒醒了一半，疾言厉色地嚷道， 你们这是干嘛啊？绑架？ 一个小伙子客气地说， 绑您干嘛呀大爷，我们呀带您见一个人， 酒都给您备好了。 汤爷懵了，看了看车上的人，一个也不认识。他瞪起眼睛问道： 甭管见谁，有这么让客人上车的吗？ 一个小伙子陪着笑脸对他说：嗨，您呐别介意，我们小哥几个不是怕您不来吗？得让您受委屈了。汤爷听出这小伙子说话倒像北京的小爷们儿，便来了爷劲儿。 这车上忒闷了，嘿，把窗户摇下来通通风行不行？ 得得得，还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没等汤爷再说什么，车到地方了。汤爷下车一看，是北三环边上的一家酒店。三个小伙子客客气气地哄着汤爷进了酒店，上了三楼的一个包房。推门一看，一个胖子坐在沙发上。 您好啊，汤先生。 胖子在沙发上微微欠了欠身，朝汤爷笑了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汤爷觉得这个胖子非常眼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凝神又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感觉他就是那天晚上带头打他的那个胖子。汤爷见到胖子气不打一处来，心说真是冤家路窄。他想起自己挨打的窘境，恨不能上去给他两拳。但汤爷看到他身边站着三个小伙子，动手自己肯定吃亏，扭过头拔腿就走。他又不想在胖子面前丢份儿，怎么办？先把架子端起来，在气势上压他一头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脖子一梗，胸脯一挺，拳头一攥，凛然一笑： 哦，是你啊，你还没把我忘了吗？ 胖子冲他微微一笑，示意让他坐下。 嘿，哪能把汤先生忘了呢？那好啊，我这儿正闷得慌呢。 胖子没听懂汤爷的片汤话。 哟，胸闷吗？那要小心，我啊状况也不太好。抱歉汤先生，我这肾还没恢复，稍微一活动这儿还挺疼的。 胖子指了指自己的下腹。 哟，您这怎么回事啊？装的吧，这是您老人家给我的礼物呀。 胖子诙谐地笑了笑， 现在只剩一个了，连泡妞都不灵了。我给你的什么礼物？您这脚厉害呀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 胖子告诉汤爷，那天晚上打斗时，汤爷的一脚正踹在他的腰子上，后来到医院检查他的睾丸被踢破了一个，他住了半个多月医院，前天刚出院。汤爷对胖子的话难以置信，但胖子让身边的小伙子拿出了医院的诊断书。汤爷看了看，果然如此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右脚。 我这脚这么厉害吗？汤先生，您是不是练过中国功夫啊？ 当然练过。 汤爷终于找到了在胖子面前拔份儿的机会，于是口若悬河地给他讲起了中国武术。跟胖子吹牛，他从小啊就跟北京最有名的武术家练武术，太极、八卦、异形、少林无所不能，南拳北脚、内家外家样样精通。他参加过全国比赛，拿过武术冠军，说的胖子目瞪口呆，听的那三个小伙子面面相觑。汤爷心说了，嘿，听他们说话，这几罐料都是外地人，他们哪知道胡同里的事儿，吹掉下巴，他们也不认识我是谁。其实，汤爷没说瞎话，他还真练过武术。 他是1962年出生的，生下来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，又赶上他妈没奶，从月科开始喝浆糊长大的，所以从小体质就弱。他爸爸有个姓林的同事，是八卦掌尹派传人，看汤爷麻杆身材，长得也机灵，对他爸爸说，让孩子跟他练武术吧，将来能有个好体格。汤爷一听很高兴，当时就要给林先生磕头拜师。林先生说不急，拜师啊要经过三年的入门考验期，考验合格自然就算入门了。汤爷只好听林先生的。那时汤爷正上小学三年级，就知道要样了，既然学武术就得背行头。他从相声里学会了一句话，把式把式全靠架势。他妈禁不住他天天央告，给他买了条灯笼裤和练功服，他天天穿着在胡同里晃的，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他在练武术呢。其实他只练了两个月就练不下去了，因为林先生要求他每天天不亮就到护城河边练站桩。站桩实际上练的是气功，骑马蹲裆，气沉丹田，拢气凝神，目不转睛。汤爷哪受得了这个呀，一边站桩一边逗树上的鸟。林先生说他几句，他还有的说，这站桩怎么跟骑马的架势似的，站桩嘛应该笔管调直，目视前方。林先生老实巴交，见他这样心说，嘿，你呀找地方笔管调直去吧。他找汤爷的爸爸说，您家的少爷本事比我大，我实在教不了他。汤爷跟林先生练了两个多月的桩，每次一个多小时，他斗半个多小时的鸟，再跟林先生斗十多分钟的咳嗽，加上喝水吃早点20多分钟，您算算他练了多长时间的武术吧。但这成了汤爷的资本，那身练功服他一直穿到上中学，同学都以为他有功夫。这倒好，虎牌的没人敢欺负他了。现在见胖子把他当成了练家子，他可算找到可以吓唬一下的人了。胖子和那三个小伙子还真让他给唬住了。其实汤爷那天完全是乱打一气，哪儿是什么功夫呀。胖子见汤爷说的口干舌燥，让服务员给他上茶，还问他有没有胃口吃点东西。汤爷说，已经酒足饭饱了啊，让我到这儿什么意思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别跟我绕弯子，我没时间陪你们玩。是这样的，汤先生，那天呢我们闹了点小误会，我们的人把你打了，你呢也打了我们的人，听说你英雄海量，后来也没报警。报哪门子警啊，不就是打个架吗，有什么呀。是是，汤先生说的有道理，这有江湖硬汉的风度，我的老板啊对你非常赏识。你们那老板是不是叫邹世杰？是。您知道他？他那英国女王的宝石不是丢了吗？对呀，在贵府丢的。汤爷忍不住笑了，就我那两间平房还贵府呢？没丢在我那儿，咱俩怎么会认识呀？哼，这也是缘分，您就别圆了，方吧，没让你们要了我老命，我就念阿弥陀佛。嗨，不打不成交嘛，好事等着您呢。好事儿？您这儿还有好事儿？胖子往汤爷面前凑了凑，想必戴小姐已经跟你说了，那是英国人委托邹老板上拍的藏品，价格十分昂贵。是啊，女王脑袋上的东西能便宜吗？你就直说吧，让我怎么着？但有一样咱可说清楚，那东西可不是我拿的。哦，我们老板对您十分信任，他相信你没拿，但东西在贵府丢的，汤先生总要给个说法。那给什么说法啊？ 胖子对汤爷诡秘的一笑。以后呢，不管是戴小姐还是公安局的人问到你，你就说见过包里珐琅盒里的那颗宝石。汤爷听了一愣，装傻充愣地接着问道，那然后呢？ 没有然后，你就这么回答好了。 胖子伸出水萝卜似的胳膊，胖手握住汤爷的手说， 我们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怎么样？ 汤爷故意拿着憨憨的劲头， 哟，那我得琢磨琢磨，我这压根儿就没看见过那个珐琅盒啊，你让我这么说，这不是蒙人吗？您呢，只是说一下，不会承担法律责任的，怎么样？就这么定了吧。 胖子扭脸对站在身边的两个小伙子说了句暗语，两个小伙子会意地转身出了门。在汤爷打愣的功夫，一个小伙子拎着一个皮箱进来了。胖子打开皮箱，里面是20摞人民币。汤爷的心里一沉，戳枪问道， 你们这是干嘛呀？ 哎，女王宝石这事儿呢，让汤先生受委屈了，我们老板过意不去，送给汤先生一点慰问金，知道你上了年纪没有银行卡，我们特意啊准备了现金。 什么？那这是委屈费还是你刚才说的改口费啊？ 哎，当然是都在里头了，汤先生您请过目，这是20万，要不要清点一下？ 汤爷像被蝎子蛰了一下，腾地站了起来， 还没怎么着呢，这邹老板的20万的喜儿就打过来了，这钱我能碰吗？烫手啊。 您别客气，邹老板的一点心意，唐先生您就收下了。 骂人呢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凭什么要收这钱啊？我问问你，今儿找我是不是就这事儿？ 是的。 那该说的都说了，对不对？ 对的。 那好，我告辞了。 汤爷说完抬手推门就走，给胖子来了个措手不及。 哎，废物，怎么能让他这么走啊？快去追，让他把皮箱带上。 胖子在沙发上冲那三个小伙子喊道。一个小伙子拎着皮箱冲出了门，胖子有伤动不了，另外两个小伙子紧随其后追了过去。汤爷一口气跑出饭店，扭头一看，小伙子拎着箱子追了过来，赶紧小跑起来，三个小伙子一边喊一边追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詹露。 汤爷看着这些钱直犯愁，戴云来到家中，将自己的事儿是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汤爷。原来戴云男朋友另有新欢，还都有国际背景，汤爷该如何处理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经纬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爱，恩怨如何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清白，放不开就不来，时间又进来，这桑田沧海与时俱来，几是非黑白，生死无碍，一念如尘Thank you.